台北市卫生局公共卫生资讯管理系统植入木马城市，可能上万笔民众个人资料外泄。调查局今年八月底立案调查，发现系统确实受骇客入侵， IP 位置来自国外。现有资讯显示，这个系统疑似受国外骇客侵入，网友在暗网上刊出了100笔的民众个资，喊价$1000。po文者自称手上握有好几百万笔的个人资料。调查局检视在暗网上的100笔个资，发现都是10年前流通于网络上的资料，包括了姓名、生日、住址、身份证字号，还有手机号码。台北市公共卫生资讯管理系统大多是由惠智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包含70个以上的子系统，业务涵盖了健康管理、精神病患管理、生育补助、药物及化妆品线上查询及申办，还有行政资讯以及绩效管理。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频频对退休公教人员释放利多，现在打算恢复2年前取消的退休军公教人员场馆优惠。柯文哲今天强调，政策随时间状况迁移变化，这次因应年金改革，看看哪些可以帮忙的，而且只是草案，等6场与退休人员座谈办完后再决定。不过柯文哲曾经表明不喜欢非法定奖补助，如今却又打算恢复。柯文哲解释，就像他当医生时开抗生素给病人吃，病人问以前怎么不开，他会解释那时没发炎，没有细菌感染。柯文哲强调，该做就做，不管蓝的绿的都是市民，政策不该贴上标签，只是在可以的财政范围内，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下，想想 what we can do。 如果每件事都要强加政治意涵，怎么过日子？疑似又有台商资助北韩，新北市淡水区三竹企业计划把汰换下来的电脑设备运到北韩，涉嫌违反资恐防治法。检调单位接获情资，周一发动了搜索，从三竹公司带回相关文件，也约谈了公司负责人陈忠辉，还有实际负责人陈忠义，共计4个人到案。4人都否认资助北韩，辩称他们只是从事一般的贸易。士林地检署认为案情还不明朗，需要搜集其他市证，欲令陈忠义50000元交保，另外3人无保请回。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4点，来到10727点，成交金额113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14点，来到2281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点，228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1点，266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点，现在80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65点，涨幅1.39%，来到2671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点，现在是312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81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4.4分，成交金额4亿500万美元。日元111.46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23美元。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刚刚公布开会结果，决议本次电价不调整，维持平均电价每度2.6253元。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考量近日各地水患灾情，决定以稳定物价为首要任务。高雄市前镇区中华五路第五船渠附近，今天下午1点左右，民众发现了一具男性浮尸。消防人员把浮尸打捞上岸之后，发现这名年约40-50的男子，全身穿着迷彩服，后背包内有颗20公斤重的大石头。究竟死意坚决，或是沉尸灭迹，警方还要厘清。台中市大里区一名男子今天开枪自杀身亡，消防局11点左右接到报案，草湖路一处民宅疑似有人自杀，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头部中枪，贯穿脑部，已经死亡，现场留有一把手枪。警方调查，40岁的死者头部枪伤贯穿，家属拒绝送医，初步了解死者疑似积欠赌债，一时想不开。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山竹台风影响，今天东半部包含绿岛蓝雨，基隆北海岸和恒春半岛沿海地区都有长浪，目前鹅銮鼻已经观测到了1.7公尺的长浪。今天东半部地

时间来到下午的2:10，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 FM92.1。然后呢，对全世界放送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然后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妹妹，我们有新妹妹，让我们掌声欢迎一样女神等级 Julia 吴卓元。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 耶耶耶！好，一开始呢，就今天吴卓元来当我们的 guest DJ， 非常快乐。 Yes。 我们先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Julia 是谁。 好 ，Julia 是一位很厉害的歌手。Period。 好害羞哦。 最近人气超高， 还好。 自从去年一见，那时候。你发专辑的时候、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问你说哎、欸、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yeah. 然后你就给了我一个很暧昧的微笑 是吗 对因为那时候就说因为你那么喜欢 R&B 然后觉得、yeah. 其实很适合就跟Hip-Hop 饶舌的歌手合作那个时候 yeah, yeah. 然后那个时候你在节目上没有讲啊你私底下有跟我讲说哦你可能未来会有合作 但是 还不能说那当然就是这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Julia 的成绩到处 featuring 真的到处 featuring 走到飞买榜这样子万恶 很可恶一直都在排行榜上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本来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说、哦、究竟 Julia 就是你回顾一下你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从经营 YouTube 好像在2015-2016开始嘛是不是、嗯、然后可是你在算是2017然后在今年算是一个真正的算是大走红、大爆发。Why？ 你自己有理出一个 ？I really don't know。 你自己也不知道。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些 featuring、这些合作，跟现在刚出的单曲， 嗯、 也从来不是我一开始来到这边已经想好的计划。 哦、 我是就是一步一步走，然后一步一步做音乐，就是。做好眼前的事情、 嗯、 然后就突然 就变成这样了 就变成这样我自己很觉得很莫名其妙like what happened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一起来好好的探讨这个莫名其妙的现象 好、欸好 欸、莫名其妙的Julia 现象、嗯、好那今天一开始呢在星期四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固定的单元这个单元呢就是我们要来问问大家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剧这个新剧呢就是由 Choco TV 所提供的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本周 Choco TV 的 新剧抢先报 好新剧抢先报呢本周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它在这个平台上面进了一个土耳其剧诶土耳其诶我的音效盘不见了进了一个土耳其剧好是台湾影视平台上面首次引进土耳其剧所以呢这一部土耳其剧呢叫做第二次心跳另外呢还有一部韩剧叫做马城的喜悦马城的喜悦呢它这个故事有点像最近即将要上映的电影也很像之前那个是 Adam Sandler 吗反正就演了一部喜剧爱情电影就是说这个女生每天就是过了一天以后隔天醒来她就会忘记她完全做过的事情所以假设我喜欢你的话我今天跟你在一起然后我今天跟你 bonding 然后你觉得就是我很不错、 yeah. 可是隔天你一醒来说 Who are you yeah, 对 yeah, 所以我就变成我如果喜欢上你的话我要每天每天用新的方式去追求你的这种感觉、oh. 这部韩剧叫做马城的喜悦好的所以呢今天的 Choco TV 的新剧抢先报就是这两部土耳其剧的第二次心跳还有韩剧马城的喜悦当然就想问问看 Julia 平常看剧吗 最近 有一部剧大家都在 talk about 是什么、 就是、全世界都在看延禧连我妈都在看延禧但是我自己没有看延禧了、嗯、我看是如懿 欸为什么这两部都会被提在一起啊是因为他们的 好像是他们的 年代蛮像的 对对对年代好像是差不多 same 的时候的故事、 嗯、 然后当中的主角好像也有在另一个主角另一个剧里面、 哦、也 有 出现 其中一个出现的人物、对但没有因为我看如懿是因为我想说我很爱周迅 哦、oh, 我觉得很我很 是为了周迅而看 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先不认识延禧的女主角嘛、 嗯、 然后我就看哦如懿是周迅演的、 嗯、 那我就先看 先看如 懿好了、对对对然后等看完如懿再看延禧对 我本来以为就是问 Julia 的剧可能会是毕竟你知道 在澳洲长大， 是 可能会是一些美剧之类，我没有想到是宫廷剧。 我也有在看美剧，最近我看那个 Brooklyn Nine-Nine 啊，我超爱 so Jake Peralta， Oh my God, he's so funny， 超好笑，对， 真的超搞笑，就看了心情就好很 多。对，我每次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看他， 是、嗯、是，就很。嗯很 humor 很棒， 对对对。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我要保持一点我的澳洲的那种 澳洲口音， 澳洲口音。我最近在看澳洲的 reality show，、 哦、 你知道那个 The Bachelor 啊、澳洲版， 澳洲版。 我、哦、天哪，那叫什么千金求钻石 ？Something like 就差不多那种那个，我不知道它中文是翻的是什么。但对啊，我就是有时候需要保持我的口音，就看一下。 好，所以因为前一阵子我们还在就是讨论说，好像爱看美剧的人，对于就是中国的古装剧会有点就是难以进入。 是我其实也很难，就我很少看古装剧、我上一部古装剧应该是《武媚娘》 哦， 对，在大学的时候，真是 我、 哦、 天 哪， 《武媚娘》那时候你才大学，你真的好young啊！ 就是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也不会是 always 去追剧，但是最近真的是《延禧》跟《如懿》都是大家都在 疯狂轰炸。 对对，我想说好，我来看一下。 对，好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妹妹 Julia 她有看剧的，而且看的还是出乎我意料的《如懿传》。 以上内容由最有温度的追剧 App Choco TV 提供。 现在呢，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啊，也是算是很早期会开始认识到茱莉亚的歌，因为她翻唱了一些很经典的中文情歌，把原本的心动，然后加入了一些节奏，变成了 R&B 的心动。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Jerry C 跟吴卓源一起合作的《心动》。 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待てね。 进歌进去。 人是脆弱的，常做破坏的，来自某异乡的， 无限笑容的，平静友善的， 天生形状怪异的。 爱是这样，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可依可在，团聚在这首歌。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再拍些新的照片，听一听讲一讲，从而污面，不想理世界怎么变迁，成熟了面孔，有幸更健康，轮住单下话松不了绑，还是爱幻想的提步往前方，同在岁月中苦苦找答案。 陈奕迅亲笔作曲，刻画巡演幸福时刻 ，Eason and Duo Band 可依可在。 想前进欧洲顶尖学院与国际接轨吗？2018瑞士在台教育展，世界第一顶尖饭店管理大学商学院及精英住宿中学参展，提供高额奖学金，福袋抽奖。9月29号，台北喜来登饭店2楼，免费入场，请拨打林肯气管报名专线02-1781-8878，2781-8878，或搜寻瑞士在台教育展。 到处充满着假油、假酒，保存不当过期的红酒，让你失血又伤身。中秋庆团圆，橡木桶洋酒推出超级优惠。 法国原装进口红葡萄酒，特价219；约翰走路黑牌超值特价499。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9月17日起登场的是卓一峰。 我人格分裂，重叠的空气。 下周起，请锁定飞碟快红星，将为你介绍天然呆女神陈雨乔。 我慢慢的世界成为另一个我，试着生存应该有的角色，不怕哭累了心碎了回忆太绝了。 到处充满着假油假酒，保存不当过期的红酒让你失血又伤身。中秋庆团圆，橡木桶洋酒推出超级优惠，法国原装进口红葡萄酒特价219，约翰走路黑牌超值特价499。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我是陈世安。 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在乎我？每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2:23回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然后坐在我对面是今天的新妹妹，今天的女神，今天的 Julia Wu 吴卓元。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 所以当然呢，吴卓元今天来当 guest DJ 也会带来就是他自己的私房菜跟自己的歌单这样子。对，所以呢，要跟大家讲一下，除了你现在可以收听，就是利用不管是92.1、91.3、89.9、90.5、103.9。89.7等等你们在地的广播频道之外呢，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我们飞碟联播网官方专属的 APP 在上面呢，也可以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 feedback， 想要跟 Julia 说的话也可以直接利用 APP 回答。还有呢，现在我们有开 YouTube 直播，你可以直接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就可以看到 Julia 的脸了。今天对，人家都说女生不喜欢离镜头那么近， 是， 我觉得你是蛮不 care 的一个人， 我现在有点， 对不对？ 我有点无所谓啦，因为我已经就是长得就是这样子了，也没有办法控制 ，you know， so 你可以 whatever， 你可以退远一点，没关系的。 那你知道太麻烦了，我太懒了。 今天 Julia 要跟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我刚好很巧的是我昨天也放了，不是同一首，是， okay。 对对对对对，那这首歌叫 SIM。 Oh my God, I love this song。 跟我们介绍一下它。 SIM 真的是我前阵子他刚出来一个新的 EP，然后我就把整个听完，我觉得这首歌跟他 feature Bryson Tiller 那首歌是我最爱的。这首歌就是无意间听到第一遍的时候，它的副歌就会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 很 catchy， 很 catchy， 然后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 repeat，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这首歌 不行，会中毒， 都中毒了，我已经中毒了，一定要分享一下。 As I am。 That never gets old. Promise you'll never let go. I don't want no one else. So we should be chilling back. Ain't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So tell me that, tell me that. Tell me on the best diet. I'll be feeling like yes, I am. I am. You know on the best diet. Be a fool to not take me as I am.Tell me on the best diet. I'll be feeling like yes, I am. I am. You know on the best diet. You be a fool to not take me as I am. You're like the sweetest thing I know, like my favorite Lauren song.I need you really bad, Don't take me for granted, you'll be regretting it, oh I should be your last, oh yeah, ooh that never gets old, promise she'll never let go. Grass ain't green nowhere else, so we should be chilling back. Ain't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So tell me that, tell me that, tell me on the best diet. I be feeling like yes, I am. I am. You know on the best diet. Be a fool and not take me as I am. Tell me on the best diet. I be feeling like yes, I am. I am. You know on the best diet. You be a fool and not take me as I am. I am. I. 在飞的联播网 APP 上面的大家呢正在讨论，然后我才发现，突然发现，哎，对，哥哥妹妹有意思，因为原本的妹妹是玛丽嘛，是 Mary， 然后她也姓吴，然后呢，她今天因为工作呢，所以飞去了韩国。然后今天的新妹妹也姓吴哎 ，Yes， another 吴，又一个吴。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 ，As I Am。 对，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他之前其实也有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那他就是 OZ 哥哥。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 OZ 以后要加哥哥， 啊、 明明他很小， 他明明就很小，他比我还小，他是我弟弟的感觉。 对对，好 ，OZ 的这一首歌曲，那个时候他有自己讲。这首歌的故事 ，Julia 为什么会选到这首歌？ 他讲什么故事？我好好奇哦。 Pray 这首歌吗？ 对啊， 让我想一下。 Why? Why you gotta do this to me? Sometimes.身处在沙漠还是宇宙，在这丛林迷路了我看不懂，这是绝望还是共同的欲望。 Oh oh girl I don't know， 嘴角残留着体温的你，为什么我成为猎物口接一口，我现在留着你的眼神好温柔，我拥抱你的危险，如何拒绝我？ 我刚刚呢，就是。觉得自己知道这一个故事，然后跟 Julia 讲完以后就要说 No， 这不是那首歌，然后讲另外一个 No， 那也不是那首歌，两个都记错。所以这首歌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或是你今天为什么会选它？ 故事我不太清楚啦，但是我选它真的是我觉得歌词写得太美了。 哦、 对对对，然后旋律也太搭这个歌词。 嗯， 然后 是个 whole package， it's a whole package， yeah， 我无法，这首歌会让我 怎么样？ 动心， 会动心。 真的，这首歌是动心的一首歌， 会有一点动心， 对，会有一点。就像是个残忍的思念。

更了解兄弟本色、嗯、他这个 组合里面有顽童、 嗯、对， 然后就去翻他们的音乐、嗯、觉得就是给你很多 energy、嗯、然后有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就是去表演之前、嗯、我会听他们的歌然后把自己的 energy get 很 high、 哦啊、哇 对， 所以就是顽童都是 Julia Wu 的暖场团体就对了， 是是是 那像现在就是有这么多的 featuring， 那其实顽童呢，你没有就是伸出你的树枝来，想要跟他合作一下？ 当然希望啦、嗯，但是也是看大家现在正在做的 project。嗯，他们也人很好，嗯，像大哥哥们、嗯，然后也很支持我，嗯，所以我觉得希望有一天可以合作。 哦，我们来听听 Julia 选的这一首歌《Hooligan》地痞。 Yes。 我当成不解，毛孔表情的小鬼穿梭在雾里，找不到人的兄弟那屌丝知道姓名。I'm about that life， 身边的马子别人不解，对方上面舔狗，他谨慎不留线索。那个人是谁？我听说他的手臂上面刺着舔狗，没有是你先走，要记得封口。白痴别装手，少是我找帮手 ，Bro I'm at local。他妈的买了什么杂货？我把口供一直 never 抽出 bubble， 以和为贵，这张浑水拜托不要参错。红人楼有管好你家的小杂货。木材那是为了风 boy， 待在街上回到天亮 boy， 台上的疯狂曾经把我迷惑，回到城里还是一样的我。木材那是为了风 boy， 待在街上回到天亮 boy， 台上的疯狂曾经把我迷惑。 Julia 平常给人感觉起来就是这种慵懒的感觉， 是 包括现在在做节目或者你现在在看直播，在欧马克的 YouTube 频道看直播的话，你会感觉到Julia 那种， 我会不会太放松了？ 放对，就是很 chill 的感觉， yeah, yeah. 很 chill。所以，可是，在表演舞台上面，你 chill 是没有办法带动气氛的， 对 对 对。有的时候像比较 high 的歌，嗯。啊，我是希望可以跟观众有互动、嗯、一起唱一起动一起 groove 的感觉，对对对， 所以台上是要有 energy， 台上是、 嗯、对，爆发出来 一定要能力，而且是高能量的东西才会吸引人， 对对对 对啊。 那我是希望我可以两个方面都做到、嗯、就是带到气氛，然后但是我们唱、比较 抒情 的 歌 的时候 的、嗯、 对，也是可以触动大家的心、 哦、要能动能静， 对。 最近这也是新歌诶，选的歌， 我真的很爱李荣浩， 所以李荣浩也是心中 的爱歌手之一。 是因为我一开始也是为什么决定要做就是 Chinese music 的时候、嗯、就是方大同跟李荣浩、 哦、 就是他们两个给我很大的 motivation、哦嗯、天天听他们的歌， 天哪、 啊、对。 所以方大同那个时候你是从何时开始追，就是听到方大同， 应该是先是方大同在高中的时候就听到他那些什么 love song、嗯、很经典的那些歌、嗯、红豆啊、嗯、他的翻唱，然后到李荣浩开始火起来的时候、嗯、一开始的时候他上了一个大陆的节目、嗯、然后他就是弹了一下有一个姑娘、嗯、现场版、嗯、好像是快乐大本营吧、嗯，然后我就无意间点进去、嗯、然后就听到他的编曲、嗯、他自己的 style， 然后歌声，然后我整个崩溃掉了， 天 哪，然后就一直听他的、Yeah， I'm a big fan。 李荣浩也是我自从他看过在台北 TICC 看过他的一场演唱会之后，从此对他五体投地， 是不是、嗯就是、我还没有听到他现场过， 对啊，他现场真的是那个音乐的氛围，就是我心目中理想中的一个演唱会、嗯、话不用很多， 对， 你就直接用音乐带着我们走，然后他的音乐那个编的那个层次感，哇， 他的音乐太有 emotion， 对，太喜欢了，这是他的新作品《年少有为》。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跟你心。酒后一场长夜，尽回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金钱地位过到了却好像退回。假如我年少有为去尽罪，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后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听到的歌曲呢，是 Julia 今天的 guest DJ Julia 的选歌。 Yes, 是的 ，Julia 其实因为发专辑以后，也很有，就是会变得很常会去各大广播电台，会当就是 guest DJ 的时候啊，对不对？ 对啊。 但你的选歌就是都非常非常的及时，就是在那一个礼拜或那两个礼拜疯狂听的歌，对 对 对, 对, 对、嗯，因为我希望给大家听到的东西是我当下感受到的东西。哦，嗯， 所以包括你在 KKBOX 上面啊，那些歌单也都是很不会有，除非那个主题是，比如说像你这一次的专辑或单曲， 对对对，它有主题的话，我可能就会按着主题。嗯，如果 freestyle 的话，我就现场 freestyle， 就是很现在最近听的。 对对对， 这一首歌就是我不熟了。 Okay, 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本来是一个。一个大陆的好像是写歌的一个节目吧。嗯，然后那些写这些歌的人，然后他们也会自己上去唱。然后这是其中一个比赛的参赛者写的歌。哦，然后袁娅维后来去翻唱。哦，这首歌真的好美好美。哦，虽然我中文不是那么好，但是因为这首歌我就是去一个字一个字去学怎么发音。哦，然后听很多遍，然后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技巧应该是非常非常难。 哦， 但是因为我就觉得哦好美好好听。哦，一定要给大家听一下。对，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上一次在访问 Julia 的时候，然后 Julia 说其实一开始没有想过要当歌手。 是啊， 因为小时候就是弹钢琴。嗯，然后后来发现了唱歌这件事情很棒之后，你其实是靠着乐器来帮助你去唱歌的。 对对， 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习惯会维持住，就是像刚刚 Julia 放的这些歌曲，他选的这些歌，他其实每一首都会跟着唱。所以你选到这些歌，就是你每一首都会至少练练看，是不是？ 对，就是因为我会觉得他们很好听。 嗯， 我不就是 subconsciously 就会跟着一起天天听。 嗯， 天天唱。 嗯， 然后也不是刻意去学。 嗯， 但这首歌有刻意去学。 嗯， 因为中文真的有点难。 嗯， 其他歌有时候就是太好听了就跟。 嗯， 一定要跟着唱。对， 这首歌曲阿楚姑娘就是有那种有点民谣感世界音乐，然后很悠远的那种感觉。 对， 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 待てね。 活着就是为了感受，也不要忘了勇敢。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要尝过时间给过的挫败，才能够变得灿然。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 累积成最坦然的自我，用最自由的心灵面对生活。李荣浩最新单曲《贫穷或富有》，坦然直白，知足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真正的传奇是敢于突破，只有全新 Forester 能够超越 Forester。 All New Forester 搭载 Subaru 独特科技 SGP 全新底盘，减少侧倾，舒适乘坐， iSight 系统防偏防撞最高安全， X-MO 脱困装置泥泞雪地全面征服， SAWD 对称式全时四驱，拥有绝佳操控，彻底突破革新，试乘过才能体会。 Subaru All New Forester 超越传奇强势登场。 这十五年来，有没有想念我？我记得站在界桥前，就算我机关算尽，单刀在肩，仍难挡公孙瓒的一记飞燕剑。擅闯试炼之塔，挑战青龙结交二桥，还没走一半，腿就软了。抱歉，现在才来见你。吞食天地 M 正式开战。 哎，你怎么把菜单拿这么远？ 因为我拿太近会看不清楚。 不想泄露老花痕迹，就带艾尔康多焦点水梯镜片，无论远中近，通通都清晰。 哇，戴起来好舒服，就像没戴一样。 艾尔康多焦点水梯，请洽全台宝岛眼镜。佩戴一般隐形眼镜，需经眼科医师或合格验光人员验光配镜，并定期接受眼科医师追踪检查。本器材不得逾中文访单建议之最长佩戴时数，不得重复佩戴。于就寝前务必取下，以免感染或溃疡。如有不适，应立即就医。卫部仪器书字第029131号，北市卫器广字第10708079号。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er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ers 未来进行式。 我是卓一峰。 狂风暴雨让它去下，你越打击我越强，不接受指挥的下。 2点51分，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坐在我对面是 DJ Julia Wu。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Julia。 Yes， 他是吴卓元。今天呢来代班，今天来当 guest DJ。然后现在要跟我们分享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又回到了一个就是也是很正面积极，也是一首新歌。 我也是爱死这首歌，我跟你说，我今天挑的歌全部都是我的。The Love of My Life、uh-huh. 真的，这是 John Mayer 的 New Light、mm-hmm. John Mayer 也是 influence 我太多太多、oh. 我是去 Berkeley 的时候，我为什么一开始会写歌是因为我听到他的演讲、 mm-hmm. 然后他说了什么， 他我现在有点忘，但是就是说把你所有你要是想写歌的话，因为当时我完全不会写歌、mm-hmm. 然后我就听他怎么教你写歌、mm-hmm. 然后怎么把你的当下的心情把它 表达出来， 对，表达出来、嗯、用就是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一些，因为可能你写的感想会很长 哦，对， 然后跟一首歌的那个 不合没有办法塞进去， 对对对，他就是会教你一些东西 哦、 嗯。我记得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他的演讲、嗯、在我第一个学期、嗯、然后第一个学期放假的时候我就写出他 来我第一首歌， 哇、wow ， 就在 Henry EP 里面叫做 C，、 uh-huh、 对，所以 John Mayer 也是我 一个 心目中一个大神， 启发者， 对对，启发者，对， 来听听这首歌曲 New Light。哦，在你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同时呢，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给 Julia， 可以问 Julia， 然后或是在欧马克的 YouTube 直播频道当中也可以看到 Julia。 对的。 今天呢 ，Guest DJ Julia 来，除了呢跟我们分享他喜欢的音乐 ，Julia 说这些音乐都是他在洗澡的时候听的， 哇哦！ 所以我们一边听这些音乐，一边可以想象的 Julia naked。但是呢，在下个小时的时候呢，下个小时 Julia 呢也会为我们带来她的最新作品、嗯。然后其实呢，也要好好的请 Julia 介绍一下这个作品，然后她的概念啊、idea 啊，以及呢，就是背后还有很多的神奇密码跟一些小彩蛋在她的 MV 当中。其实在，就在我们现在讲话的同时，那两个小时前，你的频道才刚刚 release 出最新的 一个花絮， 对，波接的花絮这样子 ，behind the scene， 对，所以我刚刚就是趁那个现在观看人数还没有到1000人的时候，赶快先去卡位，我先留个言说 Julia 现在在我频道，因为待会很快那个就会冲上去了，像现在波接已经将近20万了，19万多、 嗯对， 对，然后也有很多人喜欢你。然后很多 YouTuber 在帮助你，在网络上面， 对，我有看到，我有吓到。 对， 前几天看到馆长有在分享，我真的是先 shout out to 馆长， 对，真的是哎、欸，我吓一跳哎、欸， 我也没有 expect 会这样。 我难得跟馆长有意见相同的时候，shout out to 馆长，对。 Yes. We can just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连续26年台湾商用车销售冠军的 Fuso， 从小型、中型到重型商用车及巴士，完整的阵容，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陪伴您努力打拼。Fuso 坚持连续26年销售冠军的信念，与您一起运转，深耕台湾。Fuso Heroes， 台湾 Heroes， 总代理台湾戴姆勒亚洲商车，总经销裕益汽车。Fuso Hero 风云英雄榜全民共选开跑了，快上网搜寻 Fuso Hero 来参选，投一票赢大奖。 收藏的红叶代表曾经爱过你的心，今年秋天就让林立第二波抒情主打红叶，温暖碰触你心里的灵魂。 优福欧洲时刻表， 跟着巨匠旅游走进欧洲最大圣诞市集，沐浴在纽伦堡圣诞市集的璀璨灯海，品味600年历史的老字号香肠料理。2018欧洲圣诞市集，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欧洲美味时刻，巨匠旅游。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 时间下午3点整。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副主委张天清沦为政治打手，请辞获准。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今天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上指出，总统府与行政院第一时间都强烈表达无法接受张天清的发言跟态度，这件事伤害促转会跟政府整体信誉。但是促转会是个独立机关，行政院没有权力严厉督导，权责都在促转会主委。行政院期勉黄黄雄在个案中学到教训，能与内部同仁共同检讨，以此为鉴。张天清的辞呈还没送进行政院，至于接替人选，行政院尊重黄黄雄。但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认为，虽然张天清下台，但他只是颗老鼠屎，促转会这锅粥其实已经坏了臭了，还要民众继续吞吗？这只会让转型正义拉肚子，要求现任促转会委员、政府研究人员全体请辞。同时由立法院组成调查小组，在责任与事实没有厘清之前，促转会暂停运作。促转会主委黄黄雄今天下午拜会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之后指出，这是意外插曲，他忧心转型正义受到冲击，而且影响促转会年度预算。目前内部正在详细调查这场由张天清召集的非正式会议，至于调查报告何时出炉，没有设定期程，目前负责调查的人选也还没确定。至于会不会惩处就责，黄黄雄说，调查结果没有出炉之前，无法随便预测与评论。科技界的年度盛事，苹果秋季发表会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登场。第一波发售名单中，台湾、香港与中国并列，并且以台湾标示，没有冠上中国。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发现，在微博上开门见山地说，苹果，你发布会上这是什么意思？上市名单中列出中国、香港、台湾，但美属维京群岛上却附加美国，质疑苹果知道要在海外属地加上美国，区分英属与美属维京群岛，那为何不在台港前面加上中国？两岸网友也纷纷留言，中国网友说，又多了一个不买苹果手机的理由，责令整改，整改完成之前不得在中国销售。台湾网友讽刺中国喜欢选择性办案，苹果官网选择国家地区时，向来都是放上中华民国国旗，把台港澳与中国并列，而且一向买最多的就是中国人。 半导体大厂英特尔14奈米晶片产能不足，供货吃紧，传出求助竞争对手台积电。不过英特尔官方声明，应对强劲的需求环境，英特尔将继续投资14奈米制程能力，间接否认把14奈米产能外包台积电的消息。媒体报道，英特尔10奈米制程遇到研发障碍，以致第九代处理器必须沿用14奈米，再加上原本以22奈米制程生产的 H370B360 主机板晶片组也在这时候进阶成14奈米，所以14奈米产量短缺，可能把部分产能外包给台积电。尽管英特尔官方否认，不过何时能够完成扩充14奈米产能还是未知数。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16点，成为22,82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4点，成为2,28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28点，涨幅1.09%，来到2,6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0点，来到8,1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59点，涨幅1.74%，成为26,80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成为3,117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4点，来到10,727点，成交金额113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803对一美元，台币升值2.2分。日元以111.43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31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山竹台风影响，今天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基隆北海岸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都有长浪，目前鹅銮鼻已经观测到1.7公尺长浪。今天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盆地、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会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北部气温31到35度。 哇，小熊，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 哇，真的是太棒了。 美美，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 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世子失踪了。 王世子失踪事件，一出充满东方美学的韩国原创宫廷爱情音乐剧，第18届韩国音乐剧大赏最佳创作作品《王世子失踪事件》，9月14到16新北艺文中心，一同寻找失踪的王世子。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柯志堂。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来到了3点07分。我是欧马克，坐在我对面的是今天的 guest DJ， 他是 Julia 吴卓元。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 是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马上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或是YouTube 欧马克的直播现场，可以看到 Julia。第二个小时呢 ，Julia 要跟我们讲讲最近的新计划了。 新计划，有很多神秘的秘密还。 不能透露、 哦、还有很多秘密不能透露 还有后面还有一些惊喜啦 天 啊 对 所以现在我们只听到了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是波街、 嗯、波街对、嗯、 那可以跟我们讲讲未来的这个新专辑的概念吗 因为这一次波街的单曲就是走一个90年代的方向 对 在编曲啊旋律尤其是歌词都是很90年代、嗯、然后我希望在我其实做这个 project 过程当中、嗯、也学到了很多台湾文化的90年代的一些东西、哦嗯、像波街里面的歌词 是 就是什么宠物蛋啊 对 然后吻别流星花园、嗯然后5201314 数字恋爱， 数字恋爱，这我有听说过，但是真的没有感受过嘛，嗯、所以就是想说，如果这一次可以把这些回忆唱回来，嗯、然后当时在那个年代活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嗯、听到的时候， 会很有感觉， 会有感觉，对 对, 对。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在聊天过程当中，尤其就是可能现在三十几岁以上的人、嗯、都会在说。那、no, 我就是 music nowadays crap 就是 90s the best OK 90s is great 对就会说什么90年代、yeah. 那个年代超棒然后歌超好 对对对 然后不管是hip hop 在那一个年代开始整个茁壮起来 是 然后那是一个很黄金的岁月这样子、 oh, yeah. 但是对于 Julia 来说 Julia 是一个90后90年代对来说根本一点印象都没有吧 是蛮难去想起来的、嗯、因为我毕竟是94年才出生 对啊94年才出生、yeah. 所以现在要问你说那就算是在澳洲在 Brisbane 的90年代是什么、 嗯、 你可能应该也没有印象吧对啊 我也不太知道、嗯、因为在说那边的 culture 也比较不一样、 嗯、 但我只记得小时候可能十岁之后吧、嗯、就会听一些 like Destiny's Child OK And then I heard 然后我有听那个 Karen Carpenter、 uh-huh. Karen Carpenter 影响我很多、uh-huh. 木匠 兄妹 的妹妹的专辑那个专辑是我超爱的、 uh-huh. 然后对啊其实我自己也记不起来太多、uh-huh. 所以 That's why 我做这些歌跟做接下来的这些 project、 uh-huh. 我对我来说是学习过程 是 对 一开始在讲波街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你要在八也许八六年以前出生才会比较有感觉吧 我只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家人在上海我有在上海待过一阵子、 嗯、 就是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有印象听过这个波街的 声音,、那 个声音 啊、 对对对爸爸妈妈有上电脑、也是那种超级大颗的电脑、you know? 这只是我唯一的印象对 所以那个时候选择波街然后你是不是 有在 Instagram 上面然后还有就是发起一个计划跟 project、 oh, yeah. 对, 对我就问有没有任何粉丝有这个东西、 嗯、 因为我是想了解他们毕竟做了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可以拍个 GTV 会很好玩、 uh-huh. 然后也让现在的新的小朋友们也认识到其实我们的 history 网络的历史蛮酷的 是 对啊 对刚刚在 YouTube 上面就有跟你一样年轻的人、然后就说波街是什么 波街是什么是之前上网的一个 我们必须要用波街才能上网 对用波街才能上网 对 一个小的 little machine 今天呢就是 Julia 来所以我特别有一个礼物想要送给 Julia What? yeah让我们一起来波接一下 yeah 星期六晚上我转开收音机里面传的声音让我不敢相信这不是 Julia 吗哈九零后怎么在唱我的儿时回忆 Wow 电台 DJ 跟我心有灵犀 People say it's a sign I call it destiny Back to 96我在听 TLC Don't go chasing Brandy, Monica, Maria, 凯莉边听我边玩着 RPG 仙剑奇侠轩辕金庸倚天屠龙记只是单机游戏让我进入零的领域我废寝忘餐想着要怎么破关明天的默写还没背完也让我有点不安活在 Michael 的年代先让我看完影视体育版欢迎Julia Oh my god That's amazing 欢迎 Julia 天哪，我都不知道你做，那好用心哦。 呀，那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想说，要访问 Julia， 赶快做一下。但我就只写一半，后面来不及完成。 很酷，已经很酷了， yeah. 你整个 first verse 都给你了，太厉害了。 后面来不及写完，其实呢，这也是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在单曲推出的时候就是一个话题性，因为里面有藏彩蛋， 对， 很厉害。我们先讲波街这首歌，然后波街以前呢，我们要上网的时候，我们要透过一个东西叫数据机，那叫 modem 呢，就会还要连着电话，电话拨通了以后就嘚嘚嘚嘚，然后会有然后就突然可以上网，对，然后才可以上网，然后那时候上网的速度非常的慢， 对，然后好像还不能用电话， 对，因为一支线就只能做一件事情， 是啊， 对， 是啊， 然后非常慢，然后所以那时候的相较之下的资讯也就是不像现在这么的便利，好处是。我们整个世代都会在关注同样的东西， 对， 也就是我刚刚在歌词里面讲的那些 RPG 的游戏，对，然后那真的就是我们整个世代都在玩的，什么《倚天屠龙记》啊，然后《仙剑奇侠传》、《轩辕剑》等等的，然后我刚刚讲了一些什么像《灵的领域》，那是我们小时候一定会看的动画、卡通。 Okay. 就是阿斯拉、闪电霹雳车 ，OK， 对，然后活在那个 Michael 的年代，两个 Michael， 一个 Michael Jordan 跟 Michael Jackson，所以我要先看完影视体育版， uh-huh. 我才会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yes. 这样子，对，所以就是那个美好的年代，然后我们全部都在关注同样的东西，其实待会也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就是唤醒 Julia 的。可是 Julia 根本没有接触过台湾的90年代， 对、啊， 可以给 Julia 一些未来他要发专辑的时候，他可以跟其他主持人 对 P 的东西， 可以啊，Call me， 对，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可以一起来聊聊这个美好的90年代，或是帮助我完成我的 second verse 这样子，所以这个波街很酷啊，刚刚说到这个一开始用波街这个概念，然后做了这一支的 MV，然后这个 MV 呢也拍得很酷。MV 就是说在电脑波接以后，然后好像被吸进去， 对，吸到电脑的时代里面，然后这是我的梦幻时代，跟男主角就是 in love 的感觉，因为在现实时代他没有对我没感觉。 Oh, OK， 对，然后整个 style 我觉得都是我第一次尝试的，然后包括发型、穿着、 oh. 然后还有穿台湾的学生服、 oh, 也是我们特地去弄的，然后彩蛋也是我们做了一个 Juliet 1994博物馆， 对， 然后大家都有就是发现， 都 有 发现， 然后也 有 看，然后我就很感动，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藏在里面小小的东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 interested，会不会对他有兴趣去看，点进去，他们真的很用心都在看， 对， 然后他们还有，我最近有看到很多人翻唱啊，他们也是像做你刚刚那样子 rap 一段，然后我的 hook 在里面出现，这样子也是一个互动的方式，我可以跟我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合作这样子，我觉得有这么多东西蛮好玩的。对， 刚刚在说就是我怎么拿到那个Julia 的就是 non vocal， 因为现在 Julia 在唱歌嘛，我们来听听就是原本的整首歌曲 Julia 唱的歌。 想过去看见的你要不要 Beautiful Beautiful 的国民老婆 Julia 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刚刚说到就是 MV 呢，常常这个彩蛋就是你只要点进去这个 Julia 的博物馆，1994博物馆，然后呢，你就可以跟我刚刚做一样的事情。 是， 如果你是一个 rapper 的话，你就可以就是在这首歌上面 rap。 对对。 然后如果你是 跳舞也有，我有看到、 跳舞的也有， 我看到大家有拍影片。 嗯哼。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可能也是像当年的我、希望找到一个机会去唱歌，我有唱歌的梦想、然后我就是希望可以他们有免就是免费给他们有创造的、方向， 对，一个空间 去 do what they want， 因为他们可能会喜欢这首歌，也想要 do something with this song。 对啊， 我们就把它发出去，让他们随便 remix 啊，随便加 verse、都可以。 因为在台湾的唱片公司还好，比较没有这样，就是释出这些音档音源、然后还有分轨。如果你想做 DJing 的话， 啊、 你可以分轨 remix。 对、 然后，所以这我觉得就是把那个 open source 开放出来以后，这首歌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多。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网络时代，跟富街就是 已经不一样了、 对，已经不一样了。 对， 但是又很 ironic， 这首歌叫做《波街》。 对对 对，我觉得现在这么开放，大家应该就是他们想要做 do it， 对，就去做 just do it。 对啊，就像我当时来台湾也是、我就找了我制作人、我只用了 Google 跟 YouTube、you know 两个最强大的 platform。 那为何我做的性格不能让大家来也有互动、对，所以我想说给你们， 所以只要你在 MV 里面找到了彩蛋，你就进去博物馆，你就可以跟 Julia 一起创作。 对对对， 超棒的。其实在上个小时在听Julia 介绍自己的爱歌的时候，你已经可以感觉到 Julia 是一个重度使用 YouTube 的人。 是的。 对啊，不管在讲譬如说看那个袁娅维的那一首歌， 对不对， 也是 YouTube 上面， 在 YouTube 看到的。看 John Mayer 的演讲、 YouTube 上面看到的。 Oh, I love YouTube。 对，然后方大同李荣浩YouTube 上面听的， 当然，对， 对啊，所以这个年代已经跟波街的时候是不一样了。 对对，然后一开始我也是翻唱一些韩文歌曲，也是都是放到 YouTube 上面。我觉得一开始我应该是个 YouTuber 吧。 啊，对 对, 对，其实一开始是。 对对，然后也是通过 YouTube 这个频道这个 platform， 去把我的作品给更多人听到、然后也是发到我的制作人那里让他看到，然后有我现在今天可以来到台湾、 对啊， 这件事情。 所以从一开始在做 YouTube 然后上传自己的歌，你知道什么时候真正就是跟台湾的音乐圈这样子算是连接上，然后变成现在的你？ 我觉得应该是我毕业之后就是搬到台湾来、然后开始在这边生活、然后做音乐、然后应该是发专辑的时候才有真正的连到，因为那时候就有一些现在的朋友们就是说啊，有听过我的歌、想要合作、然后才有出来那么多 featuring 的 project。 对、 然后才有到什么买房走到飞、 对， 然后到现在波街也是。对， 是， 对， 现在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其实 Julia 马上就会有新的广告作品，但我们现在要先听听旧的。 旧的， 我喜欢这个东西。#来头 不 小。 On the road, don't deviate。 穿梭，懂得掌握。

做我自己、大家还喜欢，这是我最感动的一个 part、对对对。 然后 Julia 也不会有什么争议言论，然后因为你平常好像也就是不太跟人家吵架这种吗？ 我很 peace， 很 peace， 我天秤座的，我超 peace 的。对， 那生气呢？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 工作做不好。 OK， 对自己的要求， 对自己要求高，然后也是希望身边工作的人、大家都是很 focus。其实我觉得我的 team 已经很棒了，每一个人都很用心。然后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环境去工作， 是 背后的团队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对， 因为呢，在网络上面，然后实在是可能现在在收音机旁边的各位可能不知道 Julia 在网络上面人气跟声势有多高，你只要上 YouTube 啊去看一看，或是如果你有朋友是嘻哈圈的人，听 Hip Hop 听 R&B 的、你就知道他们就是把 Julia 奉成一个就是女神般的地位这样子，然后说是国民老婆，然后在下面的留言全部都是说什么什么 我老婆， 对，就是我的这样子， 太可爱了。 对， 哎呦， 哦，对，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在讲播接的时候，还有讲到一个 JUTV，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JUTV？ JUTV 应该就是我回到当 YouTuber 的一个 series， 一个角色。 对对对，因为之前是当 YouTuber，但是都是翻唱歌曲，但这一次我要有点尝试 vlogging 的 style，然后我特地没有用很 fancy 的相机去拍，然后很多都是我拿着手机自拍录，录一段讲话这样子，因为我希望可能大家在台上面看着我会有距离感啊，我希望给他们越少距离感越好，所以在 GTV 我可以跟他们介绍我的新歌的时候，跟他们说我最近在做什么的时候，同时我可以用很亲近的方式，就像我在跟他们讲话，就像我是一个普通 YouTuber 一样，跟他们分享， 或者其实就像在现在，或现在你看直播的 Julia 这样子。 对对 对，然后基本上是蛮素颜的，没有在化妆什么的。对对，我喜欢这样子的感觉，跟粉丝朋友们互动。 那在 JUTV 里面，它其实也像是一个 reality show 吗？然后没有脚本 啊，它是就完没有什么脚本。 对，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去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就蛮 free 的在里面发挥。对，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玩法。 好，说到了这个 YouTube 上面呢，Julia 我看过。Jimmy Fallon 做那个 Mean Tweets 系列嘛。 Oh yeah. I love it. 我今天呢很认真的要找播接里面的 Mean， 因为里面留言在三四百还是五百多则吧，我很努力要找 Mean Tweets。Come on， 我找不到。 No， 不可能。 我真的是找不到。 肯定有那么几个在讲 我。我唯一找到一个他比较偏负面，但是他也不是一个negative 的 comments， 他是一个然后 constructive 的 OK constructive criticism。 对，好，我们来听听这个 Julia 啊，不对， Mean Tweets 要你自己念， 应该是我自己念吧。 对， Mean Tweets 要你自己念。 等一下，我希望这个中文我能念得出来。 欸，对耶， 还是你要 怎么样？正体字你看得懂吗？ 我看的 迟疑了， 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但是 我们试试看， 我们试试看啊， 试试看， 可以啊。 好，这个 Mean Tweets from Evan Chan。你有看过自己的 YouTube？ 你一定看过了。 哇，超长 ，对。 Oh my god！ 好，有企图心，但身为90年代的 R&B child， 我还是没办法说喜欢。音色不太对，歌手的 tone 也不太对。You need to check out Brandy Monica Alaya 的演唱。他们除了音质都有特色以外，他们歌声都有一个 groove， 让人想跟着歌曲跟歌声一起舞动起来，感觉你自己都不太啊，都太不想跟着一起 move with the rhythm， 身体没有音乐感在律动。New Jack Swing， 燃什么街 funk hip hop 的变形 BPM 是快些，但还是要 on point， 跑调就没有那个劲了。它不是那种很 smooth 的风格，可以参考 Karen White 的快歌。他不管怎么唱都是 full power。 TLC 早期，哇塞这好长哦， TLC 早期 Lisa Left Eye 饶舌比重大时期的歌，甚至于 Michael Jackson 那样典型的唱技都是很好的学习范本。 否则这对我来说不会是一首成功的作品，能给的 至多就是怀念90年代的心意。 Cool， 你竟然讲完了 ！Oh my god， 真的超 长。超 长 意思其实就是他觉得你的 rhythm 不够， 是 对唱歌那个律动感不够。 是，嗯，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会喜欢我的歌，每一个人有他们自己的喜爱的风格，觉得哪里够哪里不够，哪里有对到他们的口味，哪里没有对到他的口味。That's awesome, man. Like,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 不一样的观念跟不一样的看法跟想法，才能让音乐继续往下去走，你也可以更进步你的自己，对啊。 所以在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最新专辑当中， 是 会有很多 New Jack Swing 吗？还是 New Jack Swing 就这一首波接？ New Jack Swing 目前是这一首，对，后面有不一样的一些， 但也都是九零， 真是九零。 像是刚刚我们放过了，可是因为我们在聊天过程垫在下面那个跟向井太一的 Fly 那个很九零啊，很 J-pop。 那首歌其实是他自己的歌嘛，然后是我就是做了一个 remix， 我唱了一段。我一听那首歌就觉得哇，太好听了，我一定要 jump on it 来 remix 一下。对，这也是可能也是小时候听很多。很多这些九零年代的歌手长大，就是还是在脑海里面会有那个感觉。对对对。 所以未来就是这种路线也会有嘛，就是比较 dreamy 的、比较 pop 的那种九零 pop、90s pop。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好像其中有一首歌，因为我们做了好多首歌了，现在我还不能发。对对对，现在还要等 完成度多少？ 完成度 80%， 哇，我觉得。对对对，然后。大家应该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 feel 在里面，yeah， 对，敬请期待啦。 Yes， 是的，是的。 好，这个 Mean Tweets 下面呢，其实我要找第二个就已经真的找不到了，第二个就已经开始在就是他自问自答，他叫做 Only God。 OK， 卓元 是 上次不是说好，除非必要，裤子别穿这么短了吗？今天的 Julia， 你可以就是站起来，然后给那个。你走远一点的镜头看一下 Julia， 她今天还是穿短裤，非常短 运动短裤 对，非常，因为然后她的那个中指猫咪 T 恤是长版的，所以整个就是遮住 盖住， 看起来像是没穿。 对，大家常常会觉得我没穿，但是大家请放心， Julia 是个保守的女孩。 是的，我有穿一定要穿啦。 所以刚刚那个 Only God 她自己留完了以后，他自己回复自己，他说：“哦，对啦，今晚一样6点接你吃晚餐。”疯子， 好笑。 Yeah. 谁来主张？ 是的 ，Julia， 你的夜晚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今天的夜晚呢，会非常非常的紧， 醒着不睡， 真的差不多这样子，因为等一下要拍 MV 了，然后预计呢是明天的早上才会收工。 我天啊！ 对，然后呢收工完也差不多不用睡了，因为中午要开始准备下午拍8个小时的平面。 那你等一下可以先睡一下吗？ 化妆的时候可以。哦，对，我觉得。我就是要找化妆或者是换装的时候。 等一下，你化妆怎么睡觉？ 我躺着。我跟你说，我化妆师超 厉害。你是躺着化妆？ 我跟你说，他有办法。然后他最近还觉得，他最近还觉得躺着化，他化的还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子。 可是你不觉得躺着化妆好像某一种？ 是我完全理解， yeah. 我完全理解。然后超级奇怪。 对啊。 但是，对啊，就是我的化妆师蛮配合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之前有太多就是凌晨4点开始开工，要开始化妆， 是 那真的很困难，我真的无法，我就是整个就是躺在那里没有办法了。 天哪，好累哦！ 对对对， 哇，躺着化妆我是真的没试过哎、欸， 很舒服。然后一起来就哎变了一个人， 一起来就哦 哇 ，Who's this？ 重生， 真的。我的天，今天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下个 my bang my bang， all the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d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把成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小的在偷油吃，下不来。Yeah，iPhone X，iPhone X，iPhone X， 给他 Pokemon。 又在拍广告，不用卖广告。等一下 ，Julia 真的要去拍广告， 好会哦！ 不好意思，小琪姐，希望你真的能理解，这也被标题送动，那边空洞，但是就先不转贴了，拍摄最近通告变好多，都是些综艺节目模仿，是想叫我模仿个小丑。大哥你真的好幽默，怎么会加一个饶舌歌手去模仿一个模仿饶舌歌手的歌手？要么就叫他来跟我 battle， 要么也应该是他模仿我。 爬得太高，到处不胜寒潮，直到我就 带件外套。 到处坐得太久，睡前盘头有点歪掉。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g it and wing it and wing it。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all your honey now。 有吧，有吧，有吧。我的天，今天过年。这个有，这个有。现在就是 Julia 唱《校园》的时候，这首歌应该是非常燥吧，非常火吧，对不对？ 大家都蛮嗨的。 对啊、 然后我其实。最爱听他们跟着我一起合唱， 对， 所以我会有机会不唱就给他们唱，对，那个 energy 气氛很棒， 对，买榜，今天真的很开心，就是 Julia 来当一集的 guest DJ， yes, 我也是， 然后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爱歌， yeah, 最近的爱歌， 对， 然后呢也分享了就即将要问世的新的作品， 是的，是的， 会带我们回到90年代， 啊、对， 对， 你现在播的歌很棒哎 ，yes。让我们回到90年代，好了、啊，大一点了，2000年代的 2000年代 的 Julia， 她的第一首创作曲 是， 我们也是回到初中， 嗯， 然后用这首歌跟 Julia 说再见。 是的，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 Julia， 然后想要关注 Julia 的话呢， 对， 你的 Facebook Julia Wu 吴卓源，然后我常常会在 Instagram po 很多天天吃的喝的有的没的， 天天过年 Weekend。 Win away， 我的 Instagram 是 Julia Wu 94， 嗯，就1994年， 1994年，对， 所以 Julia

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送饼的时间来啦！哎呀，3点49分，回到哥哥妹妹游戏室，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现在要送饼的时间了，欢迎你赶快打电话进来。今年中秋节你想要元祖雪饼吃的话，现在拨打02-2363-9955，02-2363-9955，让我们猜猜月亮金曲这个一秒定输赢，你一秒钟就可以听出这是什么歌的话。元祖雪饼等着你，02-2363-9955，02-2363-9955。我们等个5秒钟。来 ，Hello， 你好。 喂，你好。 怎么称呼呢？ 嘿，小明。 小明啊。 嘿。 小明，准备好了。 好。 这是哪一首歌？ 不知道。 小明。 拜拜。 拜拜。好，这首歌非常的明显，你可能觉得说，哈，这不是就是以前那个 MSN 那个声音吗？哎，对，这就是一个提示，就是以前那个 MSN 的声音。Hello， 你好。 喂。 喂。 哎，四分到。 你是谁？你是谁？ 哎，永和郑小姐。 永和郑小姐，我刚刚听到后面你的那是谁？你的妹妹还是你的同事？ 同事。 同事怎么这么厉害？你的雪饼要不要分她吃？ 要。 永和郑小姐，你太厉害了！ 好开心哦！ 你的同事叫什么？ 不方便。 不方便，那他姓什么好了？ 姓蔡和姓陈。 好，蔡跟陈小姐。 对。 永和的郑蔡陈。三人组，恭喜你们得到了元祖雪饼提货券一张，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谢谢。这星球天天有51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1、2、3牵着手，4、5、6抬起头，7、8、9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不要的真空，把月色纯真的感动。当你说太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扰攘的心中，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救，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这一刻让命运也沉默，刀剑划过天和天，地和地，缘分的宇宙。1、2、3，牵着手，4、5、6，抬起头，7、8、9，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中秋节马上要来了，中秋节的月饼你准备好了吗？感谢元祖雪饼。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是 DJ 欧马克，在这边呢要跟你说一声拜拜咯。希望呢平常呢每天你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平静又开心，充满喜乐。要找我的话呢，可以在网路上面，不是马路上面搜寻，网路上面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然后呢，你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频道，你也可以搜寻我的 IG MARC 底线 ORANGE MARC 底线 ORANGE， 可以找到我的 Instagram， 也欢迎你可以 follow 我。 最后要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也要谢谢今天的 guest DJ Julia 吴卓源，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的好音乐以及他的新专辑，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我慢慢的学着成为另一个我，试着生存应该有的角色，不怕哭累了心碎了回忆太脆弱，就让寂寞试着附和， 風に戸惑う弱気な僕。 日本国民天团南方之星。成军四十周年，屹立不摇的乐坛地位。九八到二零一八，经典热唱超级金曲。公信榜唯一双周冠军，本年度最畅销专辑。之星大海哦耶、oh yeah、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小姐，你知道开车不能滑吧？ 我没滑手机耶。 但你轮胎很滑呀，为了安全快回 Toyota， 九月底前回厂免费享五大安全检查，轮胎及精选商品优惠中。 欢庆 Toyota 在台三十周年，有非订保再抽3000元零件抵用券。 飞碟首选强打新 Hush 已经登场， 我的城市还在琢磨自己而终，如果换句话说我该说什么，而你的字典里有没有这